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8集，质问一。 沈妙，是不是我不让人叫你，你就根本不会过来？ 屋子中的气氛冷凝，谢景行的目光锐利如刀锋，脸色虽然苍白，气势却从来不微弱。你想的实在太多了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沈妙摇头。没有。要怎么说呢？平心而论，这一世和上一世截然不同。谢景行也未必真的会和梅夫人有什么牵扯，可是将富明和婉瑜也扯进来，他没有办法理智而超然地去看这种事情。如果他对谢景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，那或许就简单得多，最怕的就是感情里掺杂了别的东西，恨不是恨，爱不成爱，最后反倒滋生出无数的恐惧，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。谢景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沈妙怕被窥见自己一些隐秘的心思，就道：你身子既然好了，就应当多休息，夜里很长，服了药早些睡吧。他站起身来，转身就要离去。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走吗？ 谢景行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似乎带了几不可见的委屈。 这几日听闻你都未来看我，可我睁开眼的第一时却想着你一定吓坏了。 他扯起嘴角垂眸道： 是我自作多情。 沈妙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推门走了出去。走了几步远后，蓦地停下脚步。谢景行一定会发现他的异常的，他那么敏感的人，如果发现了，他的秘密根本无法解释。常在清一事到底是关他的家人，可是这李梅姐弟却和他从来未曾见过面，而且还是谢景行的恩人。正因为眼下全陇业的人都知道了，所以李梅姐弟就更不能出事，而一旦怀疑到他的身上，甚至会给瑞清王府泼来脏水。一边是可能招来的祸患，另一边是想要将前世的敌人尽快铲除，让他们多活在世上一刻，对沈妙来说都是折磨。还关系到谢景行，沈妙觉得来到大梁这么多日子，他终于遇到了自己最大的劫难。八角端着空了的药碗过去，瞧见沈妙一愣，说： 夫人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不陪主子多坐一会儿吗？ 不必了，你们照顾好他。说罢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。两日后，莫晴带着打听到的消息来到沈妙面前。 这对姐弟是青州人士，是一户商户人家的儿女，不过是抱养来的。这家商户夫人死得早，老爷不久前也病逝了，临死前告诉他们二人非是亲生。安葬了养父，他们就来陇业寻亲来了，不过并没有什么线索。 不可能。沈妙站了起来。 能打听的消息只有这么多，属下让人在青州那头也打听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是从小看着这对姐弟长大的。 你确定李梅没有去过明旗？沈妙指甲不自觉地嵌进掌心。 他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这是第一次离开青州以外的地方。 沈妙闭了闭眼。 这两日李梅、李克二人都在亲王府，偶尔去继府陪继夫人说话，并未做出什么事情。 那他们有没有见过殿下？ 这倒没有，没有通传，谁都不能亲自见殿下的，就算是救命恩人也不行。 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继续关注这对姐弟，一有动静立刻告诉我。 莫晴应声退下。莫晴离开后，沈妙坐回椅子上，渐渐地沉了目光。莫晴既然是打听，就一定不会错过蛛丝马迹，这样的情况下却打听出来这样的消息，要么就是这一世和上一世果真不一样了，从名气的臣子千金突然变成了大梁的商户女儿，实在是很奇怪，要么就是这对姐弟太会隐藏，身家清清白白的，一点蛛丝马迹都瞧不见。这样一来，他就算对季夫人说这两人居心不良，也没有人会相信。自小在青州长大的商户姐弟，第一次来陇邺是为了寻亲，说是要谋害亲王府，谁能信呢？他起身，本来想去看看谢锦行，可是一想到李梅姐弟如今还以谢锦行恩人的名义自居着，前生大梁皇室和李梅姐弟可能有着的关系，便又觉得难以面对。那一步终究还是没有踏出来。未央宫，显德皇后听着面前的宫女将话说完，终是松了口气，面上也带了一些轻松的笑意。她道， 既是醒了，总归是有惊无险。来人，去将本宫匣子里的两只百年老参送去亲王府，让亲王补补身子。 说着又忽而想起了什么。 皇上可是知道此事了？ 陛下已经晓得了， 宫女笑道。 正好本宫与他说一说这事。 显得皇后就要起身，那宫女却犹豫着说道， 陛下此刻正在静妃娘娘那儿，大约在庆祝。 显得皇后的动作一顿，随即温和笑道， 如此本宫也就不必去了。 眸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黯然。 不过娘娘，奴婢之前听闻亲王殿下醒来一事时，还听到一些夫人在议论，说 说什么， 说亲王妃似乎不怎么喜欢那对救了亲王殿下性命的姐弟，表现得十分刁难，或许是因为妒忌对方的美貌更胜于他，或许是根本就不希望亲王殿下得救。 说到最后，声音却是渐渐地微弱了下去，似乎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大逆不道。 胡说八道！ 显得皇后厉声喝道， 亲王妃怎么会不希望亲王殿下得救？ 宫女吓得立刻不敢抬头了。显得皇后却是在这一声厉喝之后自己平静了下来，她淡淡地说道， 想说亲王妃善妒是吗？本宫倒觉得不过是当个恩人就能掀出这么大风浪，这对姐弟也不是等闲之辈。 未央宫静悄悄的，没有人说话。显得皇后坐在高位之上，眸光变幻，却又显得无比孤独。一连十几日，沈妙都将自己关在屋里，仔细地思索着两全其美的办法。然而无论他怎么想，都不能确定不留后患。李梅姐弟这一世出现的这个契机，将他们二人摆在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位置，几乎是天然的屏障，沈妙是怎么也动不得的。而这十几日他也在刻意地躲避谢锦行，因为每每面对谢锦行，脑中就会有无数的猜疑。倘若前生李梅姐弟真的和谢锦行有关，沈妙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，只怕他们夫妻的缘分也必然走到了尽头。因为隔着婉瑜和傅明，他是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